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帮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今天开始预约，由于狗年生肖纪念币的发行总量比今年生肖纪念币的总量减少了 30%， 狗年又是生肖题材的热点，预计预约情况比去年火爆，想入手的市民一定要尽早动手。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了解到，北京去年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369万多件，查处各类扫黄打非案件3155起，处置网上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31万多条，在电影市场、网络市场、版权市场等文化执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位于美术馆东街22号的三联韬奋书店是众多爱书人的精神家园。近日，三联韬奋书店总店闭店，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预计将于今年6月重新对外开放。本月31号，在希望的田野上，2018中国三大男高音北京新春音乐会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唱。老舍五幕讽刺性喜剧《希望长安》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暗讽了当时官僚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批判了盲目崇拜的扭曲与荒诞。虽然经历半个多世纪，却依旧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2月8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将在小剧场开启第三轮演出。大型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第三部将于3月4号到3月11号在中国某剧院大剧场上演。由钟汉良、江疏影、炎亚纶等主演的电视剧《一路繁花相送》将于2月7号在江苏卫视和东方卫视开播。剧中有关爱情的阴差阳错、分分合合，以及十年约定、守望初心的元素，拥有着极为牵动人心的浪漫主义色彩。张嘉译、李小冉、宋丹丹、牛莉、李乃文、辛柏青、姜妍、岳以恩等人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美好生活》近日宣布定档，将于2月28号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播出。这部剧讲述了问题中年徐天在感情和事业双重受挫之时再添变故，在机场突发疾病被送往医院，从而与梁晓慧发生情感纠葛，重启人生的故事。电视剧《台湾往事》将于2月底在浙江卫视开播。这部剧讲述了近代台湾一群青年的传奇故事，视角真实且更有人情味。吴奇隆主演的电视剧《蜀山战记2》将于本月30号在爱奇艺开播。这部剧讲述以余英男等人上蜀山学艺为契机，经历重重磨难，最终集齐五行灵蝶稳定赤魂石的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3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0度，最大相对湿度50%。那么到了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夜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1度，最低气温-9度。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 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2018贺岁喜剧春节联欢晚饭特约播出。缘起一个梦，情牵两代人。精心筹备小院春晚的两个90后，彻底被一个超级白富美的到来搞得鸡飞狗跳。晚会能否如约举办？白富美能否找到梦中情人？2月9日到3月4日，2018超级贺岁喜剧春节联欢晚饭，智取威虎山里的老八杨一威，恰同学少年里的蔡和森徐亮，邀请您和家人一起欢度春节。搜索西区剧场微信公号，购票有红包。从梦中的婚礼到梁祝，他用双手展示着中西名曲。2018年他再度来袭，为中国听众带来一场用黑白琴键讲述的罗曼蒂克。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将带您走进理查德·克莱德曼浪漫辉煌的40年。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7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今晚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可能是有很多朋友都会有情怀的一段记忆和往事。 对，就是这个名字其实提起来应该是没有人不知道的、 哦、对呀，尤其是他悠扬的琴声响起，哇，一下我又年轻了。 我现在也经常听到啊，就是在很多很多的这种作品里面，不管是影视作品呐、啊哦，还是说一些反正就各种文艺作品吧，很多这个背景音乐都用的是他的曲目。 没错，今晚呢、嗯、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浪漫辉煌40年，2018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新年音乐会啦。 哎，我们先来请出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嘉宾啊，这个理查德·克莱德曼当 然，对，人家在休息。 关键人家说的是法语、哦、咱也听不懂嘛， 对吧？ Bonjour 啊， 哎，所以 Bonjour 是你好的意思是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反正就那样吧、啊、然后我们请出这个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嘉宾哈、 啊、 就是非常了解这次音乐会情况的两位，算是也是音乐人吧， 对， 哎，也是乐评人哈。 嗯， 这个先请出北京卓雅凯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著名乐评人郭志凯，欢迎您。 大家好，美女好，帅哥好。 嗯，欢迎您。 我们再来请出这个紫月乐队的著名吉他手文林，欢迎您。 啊，大家好，你们好，很高兴在这儿跟大家见面啊。 对，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两位老师。哎，我们先问问吧，好不好？嗯、因为之前其实，克莱德曼老师也曾经多次来到国内，来到北京进行他的钢琴。演奏会， 他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 都会来， 都会在人民大会堂做他自己的这种专场、 哦、对，会有一个巡演哈、 嗯、 那今年我们这次的巡演为什么会取名叫做浪漫辉煌四十年呢？ 因为是他1992年左右带被中国的这些、嗯、被中国的这些观众熟悉之后呢，然后完了以后也是他从艺的40周年。 哦、 嗯，从艺四十周年， 从艺四十周年， 很有纪念意义哈、 啊。我算算啊，92年、02年，哎， 数得清楚吗？啊，可以吗？ 哎呦，我这个数学欠了点。 弹指一挥间了呀， 一挥间。 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们打小其实，在接触这种流行钢琴演奏的时候、嗯，首先接触到的就是他的音乐。 对，其实我觉得像理查德·克莱德曼啊，因为我也是差不多5、6岁开始学钢琴嘛， 嗯， 就那个时候是我们都是要偷偷的练他的曲子的。 因为他的曲子他们比较流行， 对， 因为就一些专业的一般是很少弹他的曲子。 关键是他的曲子不光是流行，还好听，还好上手。很多钢琴老师呢就怕你弹了这个曲子之后 弹不了高难度， 你就不想再弹其他的曲子了。 对对对， 所以当时啊我们都是偷偷的会找一些这个理查德克莱德曼的这个乐谱啊，然后这个比如说练完咱们说的那种考级的正式曲子之后，哎，弹一点什么海边的阿迪丽娜呀之类的哈，陶冶一下 是爱丽丝啊。 哎，对， 我觉得你是赵爽是比较幸福的。为什么？你当时还有琴谱 啊， 你知道吗？在这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几乎没有琴谱 啊。我小，九十年代初我刚出生， 对吧？文林老师是比较了解的，因为当时包括吉他谱，包括这些欧美的所有曲子都会没有，没有网，没有互联网。什么都没有。你说你要找一那个曲子是非常，很多那个音乐学院的老师们教着孩子们弹琴都是拿那个手写的那种谱子。 那太早了。 对 对对 对, 对，我高中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可以下载他的一些曲目了，然后已经有集结成册的一些曲子，就比如说流行钢琴乐谱里面就已经有这个理查德克莱德曼的一些收录了。 你现在是要什么都有什么吗？因为你是九零后嘛，你这个很多什么都有嘛，是吧？九八年 的这个郭老师在回答赵爽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心中闷闷不乐，愤愤不平， 然后就果真把我当成了一个90后，是吗？ 不是也差不多 九八年的吗？ 好嘛，我们这不能收童工啊，哎，开个玩笑哈。那哎，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这一次呢是理查德克莱德曼先生北京的新春音乐会。那么这次的演出和以往的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这是他今年的这个巡演，今年2017年度的巡演的最后两场。因为在上个月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做了圣诞节的那场演出结束以后呢，几乎是一票难求。然后这次又本来这两场，因为他已经考虑到这中国观众对他的热情，所以说主办方的时候呢就特意加了两场，但没想到依然还是很火爆。 当然我觉得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就是他的这些曲目真的是有着蛮特殊的地位哈。 对啊，所以说有很多的朋友呢都非常关注这场演出啊，听说现在售票情况是相当的不错呀。 其实他最得益于就是我们说很多人叫雅俗共赏，因为很多人他不是像这种青年的人恋人啊去观看这个，他会恋人会带着他的父母一块去看，因为他父母也会受他的影响比较深，这一家四口人到，我本来可能两张票都能解决的，结果要带四五张票去解决这个事情。所以说他的票就可能卖的比较好一点。 对对，那说了这么多，咱们也不妨先来听一小段，看看能不能回忆起当年的那些情愫来，好不好？ 我们来听一听 啊。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 ，FM 87.6，演绎群英会。 好了，北京时间的20:16，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我们来继续聊一聊浪漫辉煌40年2018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新年音乐会。 嗯，刚才我们也是欣赏了一段哈，感觉他的音乐其实听不够。 对， 对吧？ 满满的回忆，就很多可能当年的小年轻哈，谈恋爱的时候都是听了他的这个钢琴曲。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是吧？ 非提这旧事干什么？ 20年前， 好嘛，我情窦初开的时候是不是哈？哎，那问问郭老师，当时年轻的时候听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包括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以后再听，您的感觉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应该是听他唱片听的最多的人。我至少听过他几十张、20张。 嗯， 因为我开过10年唱片店，就在我92年、93年就开唱片店了， 是， 所以说那时候刚开始是经历了磁带这个时代，就是举个很简单，当时的最好卖的最好是命运嘛，那张， 对， 那一张唱片，那不叫唱片，就磁带，那时候没有唱片， 对， 当时因为当时欧美的这个音乐并不是很多，因为比如说像那个 买过 麦当娜，还有迈克杰克逊，就类似，还有理查德克莱德曼，他。比较受欢迎的，就和卡本特、恩雅，就是你可以屈指可数 最早的现代音乐， 对， 被 还有当时对欧就还有一种叫欧美流行音乐，还有一种叫什么叫轻音乐，就几乎叫钢琴曲，所以说几乎是很少有的，你没有这个渠道，因为当时的很多信息都不是很畅通， 就把它归在轻音乐里了。 而且理查德克莱德曼，如果你的唱片店里面你的磁带店如果没有他的磁带店跟唱片，你不要再开了， 因为太畅销了，对吧？ 每一家都必火， 压店之宝， 压店都常有，都也会经常有卖，他不是卖的很好，他一天他都会卖好几张，一天会卖好多张。 哦，那时候卡带还不便宜呢，我记得就当年咱们也得 十块， 对吧？ 对， 我记得10块钱，当时10块钱那真是钱呀。 对对对，我记得， 相当于差不多现在得有50-60，或者上百块钱的， 100多吧， 价值了， 基本上现在那种感觉，都是像你这种像赵爽这小女孩，都是，这真的是从口里面给它抠出来，就是零食钱 啊， 就拿着去买这个磁带， 早点 去听， 不吃攒下来的。 但是我前两天就是我听到这个感觉以后呢，我就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在我的今天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理查德是我们满满的一代人的这种青春的回忆。就照常就说，每一个你但凡听理查德克莱德曼的女生，一定是80%全是美女。 哇、 那是不是以后我们有下一代，就是从胎教开始就要听？ 也得听。 不是，你猜为什么？因为当时在那种感觉，大家都是那种年代那种感觉，以后呢，就听古典音乐，听这种钢琴曲，它是非常优雅的，在每个城市当中来。 对， 那时候北上广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在那种小城市里面，你是这个 number one，你是很有这个。很有我们叫优雅的女生， 对对，而且当年啊，他号称是钢琴王子， 对，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年轻帅， 没错， 然后呢又优雅的穿了一身晚礼服，坐在钢琴前， 没错， 十指间流淌出来那个音符，就让很多女孩就如痴如醉，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小迷妹， 哎， 你知道吧？ 没错， 所以啊特别流行，就是符合了当时的这个流行的趋势， 对，所以这个刚才郭老师也说了很多哈，关于这个理查德克莱德曼那个时候的回忆，我不知道这个文林老师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首先小时候必须得买那个磁带，这是肯定的啊， 必买， 对对，然后呢那时候我们最早那个时候的听到的音乐，除了港台音乐，也就是这些引进的唱这个磁带啊。迈克杰逊是不是比这还晚一点呢？是吧？ 差不多， 差不多应该是。 那时候就是值得珍藏的，就是这个像迈克杰逊啊，还有理查德的这样的音乐。那时候谈不到家里没有条件去学，但是就是听嘛。那现在这就是一个美好回忆，也是一个情怀嘛。现在我自己有时候为了回忆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还 就买那个谱子来自己弹弹一弹， 哦， 就为了找那个感觉，其实，哦，啊，嗯，因为那个都太让人有休息的感觉。 对 对，很放松。 我妈整天让我教她弹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曲子。 教咱妈成功了没？ 就其实她的曲子真的很好上手， 很上手是吧？ 对，因为她的这个，哦，就是咱们说钢琴的左手的伴奏基本上都是属于分解和弦， 嗯，嗯， 就是听着又好听，但是呢这个又非常好上手的那种。 对对对 对 对 吧， 感觉自己哎进到这里头了，很容易进到这里， 哎， 其实这是我觉得是其实是学音乐的一个嗯，最好的途径。 嗯， 有些人嗯，当然讲究这基本功，这也是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也是做教学，基本功是很重要，嗯，但是这个兴趣比这个一切都重要，对吧？ 对， 孩子们没有兴趣，这个光是练基本功，他会烦的 啊，对吧？ 对对，其实说到克莱德曼先生啊，也是多次来到中国进行演出，嗯，而且呢可以说是和咱们中国的乐迷朋友有着不解之缘哈， 嗯， 走了中国的很多的城市。那这其中这么多年下来，包括他演出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趣事发生，两位有了解吗？郭老师 就八卦一下哈。嗯，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音乐极度挑剔的人。 嗯， 因为我今天我在一直在探讨，我先反转一下啊。 嗯， 就是我在跟编辑在沟通的时候，他说：“哎，郭老师，你为什么就邀请一个摇滚乐的吉他手， 嗯， 紫月乐的吉他手文林老师来做一档古典节目？这个你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 啊， 我就跟他说了一点，我说理查德·克莱德曼他虽然是一个弹该古典或者流行的这种钢琴的吉他手，但是找他这个一个摇滚乐的吉他手来聊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两者有特别多的不解之缘。 嗯， 因为在中国的摇滚，他们在玩摇滚乐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原因都觉得，哎，摇滚乐很嘈杂，所有东西。但是他唯一的一个灵魂是什么？因为赵长是学音乐知道， 嗯， 他一定是有在旋律在中间穿插。 嗯， 任何一个优秀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摇滚乐队，他的如果他的音乐不好听，一定是他的旋律没有做好。 嗯， 他一定是缺乏了一个古典的音乐的这个灵感。 嗯， 我们再反转一下，像中国的很多乐队之所以被大家熟悉，或者他的歌走红，他一定是沾了流行的光。 嗯， 比如说什么什么夜空中什么什么的星 啊，什么那个老汪的那个什么什么哈， 嗯， 就是许巍的什么感觉，像郑钧的灰姑娘啊，或类似于这种，不，汪峰的像那个当我想你的时候，或类似于这种青春，他在很长时间他一定是借了流行的光，所以流行摇滚乐他是分不开的。 嗯， 所以说我让一个摇滚乐的吉他手来聊一些这个古典的这种钢琴的音乐家来评价，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 这是在中国的史无前例，没有敢这么大胆。但是我们北京 FM 八七六节目为什么这么受宠呢？就是因为我们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 对， 叫碰撞。就是说现在，比如说你搭一下衣服，不都流行撞色吗？ 哎， 两种完全你觉得不协调的颜色撞到一块儿，才有那种非常时尚的感觉， 对 吧？ 没错没错，哎，其实这次的音乐会当中，我相信也会有一些大胆的尝试， 对， 是不是一些革新、一些变化吧？ 我跟他聊过， 啊， 我跟理查德·克莱德曼，我跟他聊过， 嗯， 聊过两次，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也近期是大概是两周以前，我专门接待的他嘛， 嗯， 就我跟他聊聊，我说理查德，你对于这个中国的这次的演奏会，你有什么区别？都他自己的感觉， 嗯， 他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不是说我的曲子是。之所以被中国的观众所熟悉，是因为我在很长时间里面，我要进入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就会了解到哪些国家的音乐是我喜欢的。 嗯， 他会听很多很多的音乐，比如《太阳最红》嘛，什么毛主席那个，对啊，然后会听《爱如潮水》，听这个《花心》， 嗯， 或者听一些中国这些流行这个音乐。 嗯， 有时候我们会建议会介绍他推荐一些中国的这种东西，像《梁祝》啊，或者这种传统的，他都会听。听完以后，他不是。他最聪明之处在于，他不是按着这个谱子，他原版把它给弹下来。 嗯， 这是一个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是一个耻辱。 嗯， 因为他在弹的时候，他一定是做了二次加工， 二次 他在原有的这种保留他的骨架，嗯，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思想跟他的这种手法弹出来的东西，一定那才是真正的最好的。 嗯， 所以而且其实我觉得这种二度创作是特别的难的。 对， 能不能出彩儿，就是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下来，为什么对他的音乐如痴如醉？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的二度创作，让这个音乐活起来了，有生命力了，而且符合，就是说他已经叱咤乐坛这么多年几十年了。很多的这个时代当中都留有他的这个音符，所以每个时代的青年人或者说乐迷朋友都对他的音乐是非常喜爱的。每个乐段他都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非常同意这个高磊这个老师这个意见。这就后来我跟这个文林老师说了一句话，就说因为钢琴手跟吉他手是一样的。什么叫高手？真正优秀的这个钢琴家跟吉他手一样，他弹每一个音符的时候，如果当一个点能弹到八十分，第二个音都是八十分，第三个音八十分一种，我就认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音乐家。钢琴手也好，吉他手也好，如果他弹一个音是八十分，再弹一个音是20分、30分，我就认为他不成熟，他很差。赵尚，因为你们弹，你学钢琴的你就了解到每个音符弹下来以后那种舒服度。后来我听了，比如李云迪、郎朗。就他们的所有音乐我都听的是最多的，但是你发现李云迪他有他自己的风格，郎朗有他自己的风格，但是在理查德·克莱当曼的他的所有的这种钢琴这种曲子里面当中，你会发现他每一个弹的东西他都很成熟，让你进他的音色传到你耳膜里面的时候，两个字舒服来形容，这点非常难得，这是一个做音乐家的一个必备的之利器。 对对对，因为这个我觉得像钢琴这样的一种乐器啊，你从唱片当中然后从磁带当中听到的这种感觉和你在现场听它不一样，因为它现场呢是没有通过这个扩音设备或者收音设备的那个原本的音色，它本来这个就是咱们说那个钢琴木质钢琴里面那种敲击那个小木头的那个感觉哈，就有一些咱们说泛音或者说独属于这个乐器的那种声音存在的，这可能在现场感受会真的很不一样的。 没错。 对，而且我觉得这次为什么特别难得呢，就是因为毕竟人家克莱德曼先生也60多岁了啊，你想想从法国飞过来还得准备，然后再演出再进行巡演，我觉得可能随着这个年龄的不断的增大，以后可能看到如此高水平的在中国国内的理查德克莱德曼先生的巡演机会应该是不多了。 很难很难。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新年音乐会，也叫浪漫辉煌40年哈。其实提到这个钢琴的演奏呢，如果说能去现场去看一下的话，我相信可能会给很多朋友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是的，那么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介绍这场新年音乐会。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好的。 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从看不惯到离不开的欢喜姻缘，一场跨越地域和时代的文化碰撞，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2017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即将贺岁登场，我是制作人朱红，这是写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一首创业者之歌，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邵泽辉指导，期待您的关注。 1月25号到1月28号，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 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好了，北京时间的20:32，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来继续聊一聊浪漫辉煌40年2018理查德克莱德曼新年音乐会。 还是请出我们来到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嘉宾哈。先来请出北京卓雅凯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著名乐评人郭志凯，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郭志凯。 我们再来请出子曰乐队著名吉他手文林，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林。 哎，就是这么有就是碰撞型的两位人啊，讲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2018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新年音乐会， 新春音乐会。 对，新春音乐会哈。 哎 啊，哎，那说到了碰撞，我也说一个跟碰撞有关的这个细节吧。因为其实钢琴嘛，西洋乐器对吧？人都号称是这个叫 钢琴之王， 乐器之王。 对。 然后我们呢也有自己的这个民族的乐器，比如说二胡啊、琵琶呀、 古筝啊 的古琴啊，这些哈、啊，好像之前克莱德曼老师是不是也跟这些中国的民乐有一些合作呢？ 这次也会有 吗？ 他每一场都会有、他非常喜欢中国的民乐。 那怎么来合作呢？这一次， 他会有这个有自己的一个小的班底，像小提琴啊，还有古筝啊，或者说是笛子呀、或者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搭配，一个团队专门来帮他演奏一些曲子。 就说现在他已经把一些这个中国的元素融入到他的曲目当中了， 对，他会占了很大的比例。 所以音乐会当中除了可以听到他的一些经典的曲目，就咱们说到的耳熟能详那些曲子之外，还会听到一些就是他的比较新的一些作品，是吧？ 这次可能因为我给大家埋一个伏笔，因为这次去可能是我认为是最期待的一次。 为什么？ 因为他今年跟以往的那种演出不一样，他会加入一些很多的这个电影原声的一些音乐进来。 哦， 比如像007啊、或者那海盗叫什么来着， 加勒比海盗 啊、我的意思这些东西他会有一个穿插的一个环节。 哇， 但是我是跟他聊，他这么来聊的啊。 他最后还没跟您这个交底儿呢。 没有。对， 跟我那个差不多。 对，他也会爱弹这个加勒比海盗。 哦，是吗？ 就是那些一些电影的音乐放在那个演出里面。 对。哎，刚才文林老师一听这个郭老师一提到这事儿的时候，他也下意识的发出了惊叹哈。 他弹那个曲子非常受欢迎的 啊， 吉他摇滚乐去弹加勒比海盗。 那您觉得，其实我听就是加勒比海盗那主题音乐，应该爽也特熟了吧？非常熟悉的旋律，一想起来就是特别让人那种就是振奋人心那种 澎湃感。 对，澎湃感。当然，我觉得可能摇滚乐队可能会更容易去演绎它，但是钢琴 对 是不是会很有难度啊？ 什么效果啊？ 高磊，我跟你讲呀，就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为什么要今天碰撞一个主题？弹古典乐的这个乐手呢，很少能够弹摇滚乐。 对 呀、 明白吗？但是弹摇滚乐的乐手基本上弹古典乐畅通无阻。 哦， 我那老师，我不知道这个我这说法对不对？ 一部分 嘛， 一部分。 就我觉得这就 对， 但是不是我我也可能说一部分，但你弹惯这个古典的这个东西，你要真正去弹摇滚乐的这个，比如说这种感觉，我拿钢琴来说，就吉他手来说，就弹惯这个民谣啊或者类似这种东西，他弹摇滚他一定有问题的。但你弹惯摇滚乐电吉他呀、啊、哗这种感觉，你再弹的时候就会容易一些。为什么？因为当年像文林老师跟这些国内优秀的这吉他手而言，他的练功的这种程度，这种艰辛度，是练这种古典的东西是几倍，三倍到五倍甚至更多。 嗯， 包括文林老师他们原来一直，现在目前他保证每天练琴，跟理查德和德曼一样，他们保持每天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练琴时间，每天风雨无阻， 要练功的。 嗯， 对， 他的手会会有问题，如果他不练的话， 就生疏了。 对对对，这是习惯性的。 对，所以很多朋友会把钢琴当作是基本功的一样乐器。 对， 但其实我一直觉得钢琴啊是一个很理智的乐器，就是说，如果说它跟电吉他呀，或者说跟摇滚乐队比起来哈，可能摇滚乐队是一个 它的前期是比较理性的。 对，但是 一旦掌握了以后。 也会疯狂的， 那就变成工具了。对， 就是说能把钢琴弹出感性的人，我觉得才能成为钢琴家。如果说钢琴只是理性的去弹，你只是一个学钢琴的，或者说钢琴手啊。 对， 我觉得为了今天这个理查德·克雷德曼，你知道吧？ 嗯， 我觉得朱红就逃了。为什么逃了呢？就让赵爽上来，因为赵爽学钢琴的呀。 啊， 他不一样。 朱红是学古筝的， 对呀、啊， 所以他就逃了，你知道吗？ 对对，他就逃， 就是两个乐器， 没错没错， 不搭嘎，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 啊。 所以说，就是我在后来的时候，我在研究这个问题。赵爽一说一点感觉，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倡导着孩子们在小时候他一定要学钢琴？ 嗯， 因为这个乐器之王，他弹完以后呢，他弹了十年或者八年以后钢琴以后，他对别的乐器畅通，在学别的乐器非常轻松，他永远都不会跑调。包括他未来唱歌，未来这个弹演奏别的乐器，永远都不跑调。 嗯， 但是你要是玩别的乐器，你在玩大的时候，玩了十年八年以后，你记住以后，你一定会有。一些小问题， 嗯，对，这有时候就跟那个学数学的时候，他把那个公式学明白了，你再去解题其实很简单， 对 对。但是真正的数学家肯定是学明白公式之后，还能拿这个公式，我再创造别的公式， 或者说创造一些新的问题出来。 对，所以我学的就是处在那公式阶段了。理查德·克莱德曼就是我已经会写公式了，或者说 就像程序员一样，程序员会编游戏，我们只是玩游戏的人。他会把编的过程都了解得很清楚。钢琴就是这么一个乐器，他把那个乐器的基础构成， 没错， 放在你眼前。你如果把这个搞熟了，乐器的基础的理论就畅通无阻了啊！剩下的就是你会不会感性的玩它了，就是最后。 但是我是特别喜欢钢琴，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孩子弹钢琴 啊， 弹了十年钢琴， 哇，厉害，坚持的不好，不错。 然后，但后来我让他学了三年吉他，他现在美国读书嘛，然后后来以后，我就会跟他告诉他，你弹为什么要学钢琴？他在学钢琴，他最大的优点，我不知道这个赵爽特别这个深受，有一件东西让你深受其害，原因是啥？ 是不是？ 他每次在弹钢琴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节拍器， 哦， 束缚， 就是会你束缚，你弹着弹着，你老师就，现在我不知道你们的老师好不好，原来老师拿尺当呀大手， 哦呦， 敲手手都敲肿了， 哦呦呦呦呦呦呦呦， 就是那样，你节拍节拍节拍都告诉你的节奏去打， 嗯， 别练别了很多乐器像。古筝啊，或者二胡或什么东西，他对于这个节奏的这个， 对， 欠缺了很多。 嗯、 这就是他这个钢琴能够成为音乐之王的真正的之处。 嗯， 他对你未来唱歌呀、啊、声乐啊，或者再学别的东西，你记住一句话：他你说学钢琴的，你要跑调那种耻辱， 嗯， 对吧？ 对 对。 你要发现你别学别的乐器，你唱个歌你跑调，觉得啊，你学什么的？学二胡的啊，懂了，可以理解。 不是，也不是说学二胡就会一定会跑调啊。咱们就举个例子，哎，刚才我听您说宝贝儿学琴的时候，经常要打个手，多疼！这钢琴不就得靠手弹吗？要打个手，这吃饭的这 打坏了还得弹、 啊、 是吗？ 这家伙事儿咋办、啊？ 打手赢的是那不拿手打，拿那尺子去敲、 啊，那不更狠吗、 嗯？ 那我们也问问文林老师吧，您也是这个吉他手。嗯、 对。 对，您对于自己吃饭的这个饭碗 手， 这手平时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照顾或保护呢？ 我还真没有刻意，但是抹，我都有时候忘了这个抹那个什么护手霜什么的 啊。 但是呢，我也挺害怕他们受伤的，就是了。 当然了， 前段时间， 摔了一下， 对，摔了的手腕，两个手腕都有点 有， 我还挺对，疼了两个月都有。 啊，我还挺，但是没有影响我弹琴，就是啊，没有影响。 哎，这点我是给你提个这个理查德·克莱特曼的一个小的嗜好，你们都不知道的小嗜好， 什么呀？ 他平时不弹琴的时候，你猜他干嘛？ 嗯， 他会戴手套， 哦， 保护他的手，钢琴家的手，把买手，而且最那个什么是，很少去做体育运动， 嗯， 就是剧烈的运动。比如足球啊篮球不允许， 尤其是有身体冲撞的， 不允许，对，这些都几乎都不允许。你可以游泳 啊， 这些都可以的，就你健身房里面，但是这种对他的手的保护是非常厉害的。 听说他还上了高额保险是吗？ 嗯，他前几年已经不上了，就是原来又上过的有，就非常的这个注意。 对，我就记得之前啊，我有段时间就特别喜欢古筝， 嗯， 然后我就想去学古筝，但是好多就是钢琴老师还有一些朋友啊，就阻止我了，说比如说你用这个弦乐啊，就是带弦的，你去弹久了之后，你这个手上会有一些茧，然后说你再去触碰钢琴的琴键的时候，你就会没有那么敏感，因为你手指头跟这个琴键接触的时候，你会有感觉的， 嗯， 轻重还有你的这个力度，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很微妙的一种小小的感觉，但是如果说它保护不好。比如说手皮太重了， 没错， 然后或者说这个你这段时间弹了一些这个什么重的东西啊之类的， 对的， 它都会改变这种就是轻重缓急的这种程度。 哦， 嗯， 就是说这个手的这个触感是不一样的， 很重要。 我跟你讲，就是他这个琴音乐家对于琴的这种感觉，就像跟琴谈恋爱 啊， 那样一个感觉，你来抚摸他， 嗯， 来跟他来弹琴那种感觉。是这样的， 哎，有没有比如我特别好奇，也不能算是一个题外话，就是比如说今天要演出了，但是呢就跟运动员一样啊，今天要打比赛了，他今天状态不好，怎么去热身啊，他也找不到他平时的那个状态， 嗯， 他钢琴家或者说咱们平时弹吉他的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有啊， 比如说当天他状态就是不好，怎么来他就那个就弹不下来。 作为一个好的经纪人，作为一个好的公司的管理人员，这个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 哦，嗯， 因为他会在很在于善于在短时间里面就会让你心情变得很好， 就调整过来了。 让你调整，这是一个必须要做，他自己也会做自我的调整。 嗯， 而且是他的经纪人，所有东西他告诉你，哦，我这有紧张的时候，他会有做一些减压。 对，五粮液。 哈， 对， 啊，这是一个什么梗？ 这个不是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啊， 比如说在你。在明天你就要演出了，今天你就会有些失眠，就是你会很 紧张。 嗯， 但你缓解紧张的方式有很多种，就很多人，有些人大部分不允选择吃安眠药，不允许。他会这样喝一些小酒，就让他自己能够睡得好舒服一点。而且红酒是不允许的，啤酒也不 OK 的。 啊？为什么呢？红酒多好啊！ 这么来说。啤酒呢，因为它会占肚子，晚上会让它起夜， 哦，就反而休息不好， 洗手间就不好。白酒呢，它会让适可而止的，会饮一些酒，然后让它放松下来，能睡得好一些。 就白酒 的睡眠 度数高一点。 对对对， 啊， 西方就喝那个威士忌那种， 对， 啊， 威士忌， 红方 对红牛， 反而就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了。 解读一下， 这个单元， 对，其实这个也是有道理，因为这个科学家也发现，就是酒里面，就是你刚喝完，它会有一定的这个神经抑制作用， 没错。 但它有一个时限，就过了这个时限之后，它又会变成一个神经兴奋的一个波峰，你会醒。但如果第二天有演出，其实正好赶上这个兴奋的波峰，是很不错的。 那然后呢，我跟赵爽其实有一点，就我跟赵爽其实在做一些沟通。其实今天是来到咱们 FM 八七六嘛， 嗯， 我觉得还是给孩子们带来点干货哈， 嗯， 就我自己对这个音乐的一些理解。 好，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孩子就是叫琴童， 嗯， 在他小学的时候，比如说上小学啊或者中学的时候，他就非常会注意自己的弹琴，比如爸爸妈妈带着他去弹啊，带着去弹的感觉， 嗯， 他要跟别人炫耀，就说哎，我的孩子弹钢琴的，我孩子怎么着。但从小学到中学，到了高中以后，考上大学以后，几乎你可以看到刚开始的数量是好多好多好多，到中学了少了一些，到高中少了一些，到大学少了一些，大学毕业以后又少了一些，就是这种金字塔一样的感觉。 嗯， 其实那我对于这个孩子那种感觉，原因就是说，你在学琴的时候，你当你学了十年或者八年，记住一点，你是下过苦功夫的。 嗯， 到了你一定年纪以后，不谈恋爱了也好，结婚也好，你记住一句话，那是你的热爱，你热爱这个琴，热爱这个音乐。如果对待一个热爱的人，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继续它， 嗯， 不要停止它，不要为了某种功名利禄的东西 去学习它， 就是考级呗。 对， 这一点 就这一点就举个很简单的，我拿我特别简单的例子，我从我孩子4岁弹钢琴，十年钢琴，我跟钢琴老师教了一点，跟他说，记住一句话，我的孩子永远都不考级。 嗯， 你只要让我，他郭老师，你家孩子太好教了。我说 no， 你觉得我家孩子好教吗？我只给你提要求，你让我的孩子爱上音乐就行了。 啊，这是很高的要求， 但这个是最高境界了。 对对对，我能爱上他，而且就是说，我是自愿的去练琴， 嗯，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弹钢琴有个特别好的好处，原因就在哪里？很多家长可能利用觉得弹钢琴这这那那这这的不好的原因，但是我敢跟你讲，如果你弹完钢琴弹得好以后，你的孩子的学习水平是超一流的。 嗯。 就这一点，我是一个算半个教育家吧，因为我的孩子在考高中的时候，满分580，考564， 哇， 差16分满分，就跟我说爸，对不起，没考好。 嗯， 天呀， 就是这种感觉， 多棒！ 智力的 左右脑，他的非常非常好。 对，其实是成正比的。 对， 就是他会规划他自己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怎么讲呢？过程当中，他也会规划自己的这个学业的。他会每一门他都会自己整理的非常非常棒。 那么我就希望像高磊老师呢，你就特别开心。你为什么今天见你说你显得特别帅？原因在哪里呢？ 谢谢谢谢， 就是因为跟赵爽同学呢在我待了久了 啊， 原因是 90后啊， 原来他都看不下去。 不是，因为赵爽他会在弹钢琴的音乐感中你会受到熏陶的原因，就是说让你心静，你安静下来， 嗯， 安静下来以后，你就能善于思考很多很多的问题，这就音乐带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对对，这个我的确就是还是能感觉到，就是可能我比很多同龄的女孩性格要更 稳重一些。 稳，你说我胖吗？稳和重感觉怎么都不像什么形容我的好词呢？ 那就重一些吧。 确实他有的时候啊，你觉得这个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让你有另外一个想象的空间。 嗯， 它就跟什么呢，你看电影跟看书这种区别似的。你看电影呢，你都看到画面了，听到声音了，看到情节了，但其实想象空间不如你打开文字的时候想象空间那么大。 对，或者是只听到音乐的时候想象空间那么大。 这个就原因我就非常喜欢赵爽刚才讲的话题。 嗯， 那么如何能让孩子们的这种琴童啊，或者学习音乐的人去能更好的这种表达呀，或者让他能走得更远，对他的思维啊方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要求。那么就要求原因就是说，去经常的去聆听一些高水准的演奏会。 嗯嗯， 这一点就是我总拿我的孩子来做比较。我孩子是应该是看摇滚乐，看这种所有人最多的，最多的人， 因为跟着您嘛。 对，因为我很多便利的机会，文林老师也见过他， 包装了很多的著名摇滚乐手。 但是他会经常去看熏陶。 啊， 为什么说理查德可以怎么？他每次演出的时候，他就会找一些琴童来欣赏他的音乐，就是对他有一个触动。 嗯， 就是你看完听完一次那种演出以后，你觉得哇去，原来我未来也能像他那样的好。这就是一个促进作用，你说永远就是哇，我离他108000里，但是我一步一步走，我就会一定会离他距离会越来越近。 嗯， 其实这就是每次给他的克莱德曼的演出的时候，就会找很多琴童来跟他合作。 嗯， 就比如说来喜欢他，他对于这个儿童教育这个方面，他是做得很好的，是我认为目前的音乐家中做得最好的。 嗯， 所以你看武侠小说当中为什么那么多的这个武林高手比武的时候啊，然后都有那么多人去观看嘛，就是一样。哎，我从这个武功招式当中哪怕说看到那么一点点的影子也够了哈。 是啊，就跟我们去看鉴宝一样，我得看真品。 哎， 看的真品多了以后我就不会打眼了。 嗯， 是这意思吧？ 但是赵爽了可能跟你的感觉都不一样。 嗯， 他会觉得哎呦，理查德这场演唱会我应该去看一下，我不去看鉴宝栏目。 人家意思说高磊你俗了，知道吗？ 哦，我得看看鉴宝，也得看看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音乐会。 对，咱们其实今天还是准备了一首音乐嘛，因为刚才说了那么多，可能大家对这个人已经非常熟悉了。 是的， 对，但是他的音乐呢，每次回响到耳畔的时候，还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哈。 来听听这首吧。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 ，FM 87.6，演绎群英会。 好了，北京时间的20:53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来继续聊一聊浪漫辉煌40年2018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新年音乐会。 刚刚我们又听了一首他的经典的作品啊，所以也在这问一下，这次音乐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是哪儿呢？ 是在2月10号跟11号在人民大会堂，晚上7:30， 两场哈， 对，两场。 我觉得两场肯定又都是一票难求了，应该。 那肯定的，哎，那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也具体来聊一聊我们这场音乐会当中的一些曲目安排吧。 我觉得就传统的东西，它可能会弹了一些，但是可能会加了很多的这些，比如说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呀，像华新啊、爱如潮水啊，或者这些都会加一些， 都有， 它会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它每次它特别怪，它不会跟你讲。他告诉你在现场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那节目单你们都不印吗？ 印啊，但节目单呢往往是以节目单子印完以后都告诉你一点那个节目的顺序什么东西，以现场为主。 就是现场他可以自由的来调换。 即兴即兴。 哎呦，而且我相信可能到现场看演出的朋友也希望他现场会有一些这个 惊喜。 就咱们说现挂的一些梗啊。 因为这个赵爽是学钢琴的嘛。最近每次现场的最大的魅力之处就是它跟唱片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概念，它给你带来感官的一个刺激。人现场你能感到，你能因为这个，就像我跟文林老师今天说了以后，就他对每一个琴，就每一台钢琴的那种熟悉度，要弹成什么乐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个每个钢琴，他每次演出的时候他会带好几把琴，比如说带湘琴、带电吉他，有个带这个品牌的吉他，它是不一样的。 吉 他的意识这样。 对对， 他每次带着琴，对琴都是非常的熟悉，哪种感觉适合他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到现场大家能肯领略到一个，在本年度吧，就在因为他那个时间段特别恰巧，很多人都已经，我这两天得到消息，很多人就已经因为这个理查德改签，春运的票，你春运的票多难啊，他给你改了，改了以后我就要看，看完以后我再走。 哦，因为是11号 左，11， 很多的朋友可能已经要按那个时间段要回家了。 对，大年是 腊月，腊月26、27 了、那个时间段很多单位都已经放假了，就很多外地的没有办法去欣赏这样的一个演奏会，其实还是蛮可惜的。 对，所以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留的一些惊喜给大家伙，就是说他最后会选择一把什么样的一台什么样的钢琴。 对， 因为钢琴日本的呀，还有还是德国的呀，还是哪儿产的钢琴啊，其实他弹出来的那个声音也完全不一样。 对 啊， 但这次他可能会选择国产的琴啊。 哇， 哪一家你去看看啊。 哎， 很有意思的。 还想知道就是往年不是都会有跟这个小琴童的合作吗？今年也会有吗？ 会 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对，会的，这个东西都在现场都在去。他这个 他不提前跟你们对的， 我们有时候就很难去跟他沟通。他会有一个导演组，他告诉你，哎，我这应该是这，应该弄那个。他们是很有意思的，他会就是说事先他会给他彩排好，有很多梗啊，都会留到现场，他不会给我们做宣传啊、企划这些去沟通，就把弄完以后，到时候就不是惊喜了。 所以人家是艺术家嘛，看心情。 对，今天我要是心情好，我就再多玩点花儿， 对 吧？ 对， 就是说音乐家有时候他。即兴有时候会喊呢，我们就特别害怕，也喜欢一些音乐家在台上玩疯。他玩疯了以后呢，他就会有一些即兴的东西出现，就这种东西是我们作为观众其实最想看到的。 就是说尤其他那个情绪上来之后哈，他有一些这个现挂的一些东西， 没错没错， 很期待。 这个是非常即兴的东西是最好听的东西。 对啊，哎，我们也是真的特别期待啊哈，这个2月10号和11号两天能够在北京的舞台上再次聆听克莱德曼先生的优美浪漫的钢琴声哈。 而且到底这次准备了哪些作品，或者说现场我们会看到哪些惊喜的一些环节哈。现在是一个未知数。 对， 但是他 现场才知道。 但是他主要原因是他每次他最大的惊喜之处是他每次弹的时候他不允许录像，就不允许直播。因为他会觉得那些东西他每一次弹的东西他都不一样。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场看跟你在这个不同的渠道听到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你肯定叫大堂里面，你五星级酒店里面大堂里放的都是他的东西， 对。 但是你要现场的，觉得那个就近距离的去觉得就欣赏一次， 嗯， 欣赏他的演奏会，其实啊，我觉得是 OK 的，但最主要原因是你要跟谁去， 嗯， 你可以带你的爱人，就带你的家人。 带你的孩子 去，一家其乐融融的去看场演出，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了。 嗯， 就觉得你跟他讲，听了父母啊去讲讲他们听理查德·克莱德曼是感觉是什么样 的 感觉？ 对，真的是不一样哈。来，最后文林老师也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关注这场演出吧。来， 好，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们能够来找回我们的这个音乐中的白马王子啊，心目中的音乐的啊。并不是，虽然他的年龄已经大了，但他永远是我们心目中的浪漫的音乐王子啊，理查德·克莱德曼，这个不用做广告，其他的名字已经就是如雷贯耳了啊，希望感兴趣的朋友尽可能来听听。 好，也再次感谢